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嚟第三节， 第三节 要介绍咗第三节特别嘉宾先，就系、是、阿院长。 喂 ，hello， 系啊，你一日喺度咧，我哋嘅节目个 rating 咧就会升噶 咯，关系， 好嘢， 你系明星嚟噶嘛，事关， 绝对唔系， 好嘢，啊，签名， 要补充翻两句先，头先嗰句我哋就讲，即系 ISIS 同埋陈云派嘅本土有咩相同嘅地方啊？我哋休息嘅时候咧，阿 Sam 哥就入嚟补充咗点好紧要嘅，就系咩嘢咧？喂，大陆屌你咪好捻多粉青， 嗯， 但系啲粉青同本土派系冇分别噶， 嗯， 喂，大家都系我讲嘅就啱，对方讲嘅就唔啱。对方唔啱就打柒佢，但系有教义嘅咩？冇喎，我话系唔系？ 系喺个网页上面打柒佢啊！ 喺个网页上面打柒佢啊！系啊，唔系真系打柒佢啊！即系同大家粉青系一样嘅。你见到粉青佢掟石头啊？Sorry， 唔系嗰啲嚟嘅，第二啲人掟石头嘅啫。 咁咪见到啲嘢唔自己唔顺眼，咪会闹人咯。 系咯，例如你咯，系嘛？闹下你咯， 闹我咪闹你，闹我冇益处嘅，闹啊！ 闹不到嘅系咪？ 得唔到啲任何嘢，我又唔系。即系要选举咩都冇系咪？ 就最好噶啦，冇利益冲突。 咁啊系啊， 系咪先啊？即系讲乜嘢做乜嘢。不过即系而家选紧嗰班朋友就辛苦啦，系咪先啊？ 系啦，点解啊？请阿院长嚟咧？其实就唔系请佢嚟，所谓叫做监察黄毓民嘅，因为嗰啲嘢咧就即系点讲咧？即系嗰啲专业交翻俾佢啦。但系咧真系好想问下你第一身啊，喂，你觉得阿昌昌选情如何咧？ 阿昌啊，阿昌因为嗰区又唔系主要战场啦，咁、就唔系话啲咩两阵队员啊，个色彩又唔系好厚啦，但系一位咧，佢嗰位另外啲对手两位啊，一个阿姐啊，即系年纪比较大啲，另外咧就系、是、一位即系男人，我谂佢五十零岁啦，吓佢系即系嗰度有啲势力嘅，咁、其实都系呢啲隐形嘅建制派，应该都系。西九唔系西九新动力嘅人啦、啊，吓咁、就 你去到可以助选咪见到咯， 都唔使啦，因为佢即系譬如佢系一个业某个屋苑嘅业主立案法团， 系嗰啲好着数嘅。 啊，咁基本上喺里边即系已经有晒脉络啦。咁譬如你想过去 大屋苑嘅啫， 吓、你想过去入去屋苑派啊嘢，咁都会。温馨提示你，叫你，你出翻去啦。 咁佢主席咧就喺自己洗楼嘅， 咁梗系啦。 佢住喺嗰度啊嘛，我谂好多，我翻屋企 搵朋友啊。 系咯， 吓，其实呢个问题我都系想请教下啲，譬如话啲识少少法律啊，或者系对法律有知识嘅人。其实我就系唔明白点解业主立案法团咧可以阻止其他嘅候选人咧入去派传单嘅。 嗯，你咧，你嘅答法系咩啊？ 其实咧，你睇翻嗰个咧，即系今年佢有个选举有个指引噶嘛，咁佢又提到呢样嘢嘅。我印象中咧就系、是，其实的而且确佢系有咁嘅权嘅、哦。 嗯、 不过咧就系、是、选举呢个委员会咧，即系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啦，咁佢就会系接建议就话、是、大家公平啲啦咁样。咁、如果你系俾开即系话一个人嘅话咧，就俾埋第二个啦。咁但系咧，我就咁睇落去嘅话咧，似乎咧呢、這个只系一个劝喻式嘅啫。佢就唔可以咧，就逼一个私人嘅地方咧，就一定要佢俾某一个人入去选嘅。似乎就冇呢样嘢嘅。但系咧，佢有一个加埋咧，就系、是、话如果佢入边有一个空间，不嬲咧，佢都系收紧钱，系俾紧某啲人，譬如卖广告啊诸如此类嘅。 佢就开放出嚟。 如果佢将佢呢样嘢俾咗某一个人。而呢一個人，佢就話：哦，而家我哋係送俾佢嘅呢個位，啊，因為背後佢係業主立案法團啦嚇，咁啊送咗俾佢，咁呢啲咧就唔得啦，咁你就要計翻數啦，一定要計翻落個選舉經費度，因為平時呢一個咁嘅空間或者呢、這、一個可能係一埲牆嚟嘅咧 ，say 啊，就黐咗一份廣告，即係廣告喺度嘅話咧，佢就收翻錢咯。你可以留意有冇呢啲。 其實問題個精神核心係咩咧？就 係 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係嗰個屋苑嘅居民咧，就投票投出嚟嘅，咁而佢。攞到五成选票咁样啦，咁有五成嘅人咧，可能佢希望其他嘅候选人系想入去派嘢嘅、哦，我觉得呢个系嗰个 principle 嘅问题嚟嘅，即系有冇办法 challenge 呢个咁嘅即系所谓嘅 條例咁樣樣 咧？有啊有啊有啊！我因為我都搞過一排法團嗰啲嘢嘅，你可以咧預先14日公告天下，你叫你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咧就照，即係用 5% 業委會嘅簽名，即係 5% 業權啊，要 call 一個 EGM。call 個 EGM 個嗰個 heading 咧，就係話而家要投票咧，是否贊成咧？呢屆區選嘅區選候選人咧，可以入到嚟屋苑做宣傳。咁、如果有，即係因為你有5% 嘅授權嘅話咧，屋苑主席咧係一定要喺建築物屋宇管理條例底下咧，佢一定要幫你開呢個會嘅。個問題就係話呢個會咧，召開嘅日期咧係佢定咯。 嗯， 即系佢可以帮你喂，我召开日期系11月23号，咁拜拜，你系投完票，你先要开呢个会啦，所以你投票系冇意思嘅、所以你咧程序上可以咁做嘅、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唔该你系6、7月做嘅嘢，就而家做， 或者之后再研究一下啦，呢啲嘢就吓，不过我觉得系唔合理啫， 啱、 啊，又唔知喺法律观点上面有啲咩可以即系， 大家喺企喺鸡蛋呢边咧，就真系要转下空子嘅，点解请你嚟咧？有啲嘢想请教下你，因为你监。察住嗰邊，你監察得好好。你覺得佢哋就唔好本土派咧，熱血派系嘅選情如何咧？ 佢哋啊，咁本身咧，佢哋有個新嘅選舉策略嘅，咁就話即係投本土啊嘛，係咪？ 一係就投本土，唔投本土， 咁啊投本土係嘛？依個議會嘅，唔係即係依今次選舉嘅 agenda 咧，就係即係本土咁樣。咁啊，所以咧就要撐本土啦，我哋要將本土嘅聲音帶入呢個。 得幾丁有 嘅 啫， 但係就六個人啦。依個區議會選舉好似係400多個 人。410多 係。咁我就即係覺得好好笑啦。咁你六個選區又如何可以吸發到所謂即係將本土嘅聲音帶入去個議會咧？先唔好講佢贏定輸先啦，係咪？咁結果啱啱上嗰一個禮拜日定禮拜六啊，咁啊熱血公民同埋教主佢哋咧就去咗旺角啊菜街做個造勢喎，咁佢哋本身咧譬如陳雲啊，或者一啲激進嘅本土派啊，無賴本土派、勇武本土派都好啦，佢哋就有個說法咧，就係話有本土就投本土啊，冇本土咧就投呢個土共嚇。 楊楊算唔算啊？ 佢都係算自己嗰班嘅，有講過嘅，咁就點都唔好投泛民啦，咁啊寧願投土共啱，咁結果咧佢哋就修正咗一個說法啦，就係話如果嗰區係得土共同埋泛民咧，咁你就投白票，就咁樣樣啦， 即係都係唔會支持你泛民嘅， 係啦，就但佢就唔夠膽明目。即係咁樣叫大家去即係 endorse 土共咯。 咁但係佢憑啲乜嘢叫你哋要 endorse 土共而唔係泛民呢？即係當大家都 咁當然佢有個說法就係叫做先死而後生，將所有嘢整爛嚇。咁、就當件嘢爛曬啦，咁香港人咧就即係冇得再幻想啦。即係仲有一班依家呢班咁嘅和稀泥幫我喺議會度爭取。咁咧，香港人咧就要自己冇用起嚟啦。 咁但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問過對家個問題喎？咁你有咁多猛將落去參與區選，有幾個咁巴閉，選曬啲本土派又如何咧？咁香港依然會爛嘅。 咁所以佢哋啱啱我覺得係佢以為一個上着啦嚇，即係驚俾人鬧啦，就話我叫人投土共會俾人揼嘅，咁不如叫人投白票啦嚇咁。如果佢咁樣仲大鑊喎，咁點解投白票係大鑊呢？咁佢話呢個選舉 agenda 呢就係講緊本土㗎嘛。咁如果你白票嘅票數係少呢，佢就大鑊啦。 即係啲人唔認同本土呢個 agenda 啦。呢個我第一個講㗎，佢死硬㗎今次。嗱我就 set 返呢個 agenda 啦、啊。如果白票係好少嘅，即係全部唔認同本土啊。喂，而家係變相公投啊。係你自己 set 自己屎碌架，而家話俾你聽，鬱文。你大鑊啦今次。记住啊，我第一个，但今即系未开始讲，谂住今晚讲嘅，我喺度讲咗先， 录低咗先 ，set 碌架啊， 下载翻落嚟先。 如果啲白票少过某个程度，喂，你哋系咪消失先？喂，原来揾你哋搞个咁嘅 camping 都系唔 work 嘅，咁使乜你搞啫？ 到时佢有10万个借口噶啦。 喂，好多人都讲过啦，喂，你要啊，即系令到香港人港珠觉醒啊，系咪？咁覺得係冇任何嘅幻想嘅空間。 唔係，我覺得要港珠覺醒，第一個起碼揾個勇武本土派自焚先。如果唔係點樣醒啫？你見慣見熟都係嗌下，最多咪踢下夾啊，最多咪掟下嘢鳩叫下。你唔揾個人自焚，我點醒啊，大佬？ 佢話咧，嗱，我幫佢諗過幾個即係解釋嘅方法嘅。佢話：咁我就唔使消失嘅喎，咁點解我唔使消失啊？因為 我啲支持者醒觉咗嘛，你啲支持者未醒觉啊嘛，得唔得啊？依个你会点样？ 你讲先，你讲先，你讲先。 嗱，我哋就会劝喂喂，你都消失啦，不如咁。佢就话我啲群众已经醒觉咗咯，咁所以 你啲 我就要继续 啊！你唔经过呢一铺投票运动，你啲信众已经醒觉咗嗰班嚟啦。 投我已经醒觉咗，但系继续投泛民啦。民主党啊，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啊，工党啊，吓、啊，即系其他泛民主派，全部都系港主嚟嘅咁样。咁所以佢哋就要扑街啦，咁样。 咁啊，泛民， 但系跟住你话，咁不如都唔好投李毓民啦。跟住话，我啲群众已经醒觉，唔需要再醒觉嘅，即系我已经瞓醒噶啦，咁啊。 唔系啊，咁泛民次次啲票数喺立法会投票都系少噶啦，咁泛民都唔消失，系因为要继续战斗落去。 继续系温水煮蛙咯，佢会话。 我真系唔识播，咁你会点 讲？咁大，佢话 我真系输嘅，真系超级输吓。 咁啊，我醒觉咗，我醒觉咗都系掟下鸡蛋啫，系嘛？佢哋勇武掟鸡蛋啊，烧下基本法系嘛？系嘛？同埋坐下巴士巡游啫，六四嗰阵时，咁叫醒觉咩？醒觉咗应该拎根机关枪啊嘛，你未醒觉，所以佢哋要扑街，全部都唔好投。咁啊啱啦，因为佢哋根本就佢话自己醒觉啫，唔系，对唔住，你系未醒觉，因为你系掟鸡蛋，同埋烧基本法影印本，醒觉嘅人系唔会做呢啲嘢，系咪？ 咁最深，喂，我就帮你 check 咗咧，的而且确咧系，即系佢都系咁讲咧，就话即系尽量要公平对待嘅，咁啊就，但系咧，如果佢唔系咁做嘅话咧，咁咧就会即系作出一个强烈嘅谴责， 系。 咁但系我谂你都可以尝试去投诉嘅。奉话谴责 人边有力量噶、啊？ 即系咁讲啦，但我就咁睇，即系牌面上面咧，佢指引上面咧，就似乎呢一样嘢咧就未去到咧，就系话一啲喺法律上面嚟讲咧，系佢可以有。 因为我认为即系选举嘅精神就系、 是、佢只有一个情形之下咧，佢系法律上有得 argue 咧，就系话如果你系有个朋友喺嗰度住， 系你走咗入去， 你走入去，佢话唔俾你入去咧，咁佢就唔得啦，咁佢就犯法啦。 但這個是你都是探朋友啫，就唔系俾你去。 系啦，当然你探朋友，跟住佢仔入面。 点解佢系可以喺里边做宣传？ 咁啊唔公平， 我唔可以咧？ 呢个摆到明， 系因为觉得 wild 嚟咗成个嗰个选举嗰个。 因为佢识得人多咯，佢有好多朋友去探咯，你入边识人识佢都系得一个。 佢我就咁睇字面上面咧，就似乎，当然我可以翻去就睇有冇啲案例啦。就咁睇落去咧，似乎就冇乜特别可以帮到即系你嗰个情形。 伤亡嗰啲就 呢咁嘅情形都应该都几广泛几多嘅呢种情形。 喂，系我又因为上个礼拜嗰集《逍遥游》，我啱啱先听嘅。喂，佢叫我揾阿林依丽上嚟咯。你几时 feel 呢样嘢？ 其实林依丽就佢又唔识我哋嘅，因为 都识识地噶。 我哋曾经接咁，佢就话 What is HK Penis 啫？吓， 个咁串噶？ 唔系串啦，佢真系唔识， 真系唔识， 佢唔识就冇错噶，大佬你咪话点解你唔识啊？跟住讲粗口闹佢咩？唔识咪唔识咯。咁结果就 你有冇俾翻 reference 佢啊？ 冇啊，见佢好似都好忙，同埋我觉得佢自己都有个 EETV 啊嘛。 你上去做节目访问佢一次，攞佢一集翻嚟播。 都 OK 嘅， 系嘛？ 但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即系炮弹肉，佢自己都好中意嘅，因为我见佢成日 share 啲即系。 我见过呢排好吃好吃得开啊！ 反毓民嘅一啲 系啊，佢知道佢路线同你一样啊，而家。 咁佢哋自己有 其实佢都好犀利，佢都百变咗色，即系变色龙咁样样。我觉得佢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都识好多人噶，我真系觉得 好厉害。 但系真系唔知佢点解突然间同阿教主交恶。 呢个又唔。唔需要去理佢哋嗰个底蕴嘅，同埋喂，睇下佢究竟系因为自己私人嘅，即系啲交互定系啲公共事务咧。譬如话系一啲私人嘅交互啦，我觉得我哋就冇必要插手嘅。 系 我哋 即系麻雀数拖住唔走， 吓即系唔好讲我哋节目啦，或者系我哋即系建议我哋朋友啊，或者花生台人哋私事关我哋咩事咧？咁如果系。即係公共嘅層次，我就會有興趣啦。即係譬如佢做嗰啲咩，即係陰謀詭計勾當嘅咁啊，到時先再食花生啦。 啊，又問你一個正經，轉即係轉個頭就問你一個正經嘅問題啦。你自己你今屆有冇落去做幫個任何想做義工先？ 有。 你自己覺得即係嗰、那個區啊，又或者個大眾接受單張嘅程度咧，今次好過上屆好？ 其实都好视乎嗰个派传单嗰个人同埋你个 candidate 嘅，即系譬如你个 candidate 嘅知名度高嘅，咁你派传单嗰个容易度系都系相对易啲，同埋譬如你 你帮手派传单啦，咁仲要睇下你个样系点样嘅，你的样子如何吓，你的传单效率如何？咁点解咁样讲咧？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朝头早一早派咁，你好攰咁，黑成个黑熊猫咁样吓，又冇你笑容嘅，又唔讲早晨嘅，啲人就自自然然唔会即系接你传单嘅。咁如果你系即系相对系有礼貌啲，大声少少，即系唔系学呼学啦，即系有。好嘅笑容，有好嘅笑容，有礼貌嘅。 嗱，你咁样就唔得啦。 我咧基本上咧都收传单嘅人都 我真系见过啲黑口黑面噶、哦。 咁咪多谢佢。 即系我感觉上好似佢觉得自己好似点讲咧，即系好似好放下身段啊，要走落嚟派传单咁样。唔知点解，你横掂都嚟派啦，做乜黑口黑面咧？咁 派嗰个黑口黑面， 派嗰、那个 系辛苦， 我好少见，我好少见 派传单辛苦。 可能咁啱嗰日佢啊，系咯，即系唔够瞓。 因为派传单，我哋即系普通人心目中系一个好厌恶嘅工作嚟。譬如我哋喺街度接到一啲传单，你都系你有礼貌， 你又就唔攞 啦，咁样 你又就避开， 唔望佢就咁掂行掂过， 就 系 啦。 咁所以喺心目中觉得呢样嘢都系一个厌恶工作嚟嘅。但系譬如你做政治嘅宣传嘅时候就，就要谂啦。佢系即系我哋老细嚟，咁啊点都要俾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即系我哋即系譬如以即系法政会师啦，我哋系要搵啲会员咧落去做街站咧，即系对佢哋好多个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考验嚟嘅，因为叫做大家都系律师啊、大律师啊咁样啊，咁样落到去街道对住一啲，尤其我哋去一啲比较系叫做即系平民啲嘅一啲地区啦，唔系中产嗰啲啦，中产嗰啲仲 PK 话你知。但反而呢就係即係佢哋即係感觉上好似叫佢哋行出呢一步系啲困难，但係呢当你真係做咗呢样嘢，有人接受你嘅传单，甚至有人走上嚟鼓励下你，喂加油啊你哋俾心机，嘩即係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正。当然啦，更加多嘅时候你遇到嗰啲冷言冷语啊，唔睬你啊，兜路走啊，嗰啲更加多，但你都好清楚知道啊，其实我哋落到去最终目的都系为咗系见呢啲人啫，我唔系为咗落去见嗰啲支持者嘅，啲 fans 嗰啲我哋知噶啦，网上面大把。但问题就落到去见到班人咧，就系唔支持我哋嗰啲，点样可以令到佢觉得我哋都真系好落地咁去帮佢哋去做一啲有意思嘅嘢。如果佢中意即系少我哋噶，唔该一齐过嚟，大家倾下偈。咁啊，都系希望起码大家都多啲了解啊。即系啲，我哋就为咗呢一班系唔支持嘅人落到去，所以更加。就是一个好的训练咯。 咁人与人之间就好普通嘅啫。咁如果见到你即系态度良好、有礼貌咧，基本上即系佢未必会收你单张。咁啊，佢又即系会知道有一个候选人嘅存在嘅。即系譬如话，有啲人你譬如派传单嗰啲朋友啊，譬如你见到有啲人嗰啲明明系急急脚嘅，可能系追车或者赶时间咧，你就唔好夹硬塞张纸俾佢， 拦住佢。 咁最多你咪大声少少讲， 系成手都系嘢，根本就冇手攞嘢嘅。 哦，咁就因为我即系以前喺呢个五区公投好耐之前啊，即系派过咁多次传单或者出街站，即系有啲热心嘅义工，佢未必谂到咁详细啊呢啲嘢。咁见你两只手一抽二楞， 塞俾佢，塞落佢嘅袋度， 其实系唔好嘅，因为佢会觉得系。咁你阻住我咁你不如我哋 添加咗某种对佢嚟讲系不必要嘅压力啊，即系攞传单嗰个人。 咁佢就会反而去听到啊，咁就都可以做到个传讯效果嘅。 系，但你会唔会觉得咧？就系譬如话你仲话都讲，你譬如之前都做过啲街站啦，咁街站派传单同埋你而家喺选举期间去派传单有冇唔同？ 梗系有啦。嗱，如果我哋正做政治动员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唔会话静静鸡，譬如我哋去啲屋苑楼下或者啲譬如公屋啊，喺街啊，就咁派传单，个候选人就静英英，即系譬如孭住条带咁样唔出声嘅，又唔会拎住大声公大声讲嘢嘅，咁其实系难啲派传单嘅吓。咁、但系 点解咧？因为你想减低嗰个滋扰， 系啊，因为你嘈住人啊嘛吓，咁、样。但系，譬如我哋以前喺咩西洋菜街又好，喺深水埗又好，喺铜锣湾又好，或者喺第二啲即系旺区做一个政治宣传嘅时候， 你一定要嗌嘅。 我哋嗌咪咧，就譬如嗌咪嗰人有一定嘅吸引力咧，讲嘢或者有 point 咧，基本上派传单系好快嘅。咁就真系要睇下你嗰啲成个团队究竟系即系点样去 sell 紧，即系你而家嗰个做紧乜啦？你个 candidate 究竟系做紧咩啦？最紧要。啲市民系知道你做紧乜咯， 但真有啲难，因为你又唔可以即系惊滋扰到佢哋，又唔可以嗌，又唔可以讲，咁你真系细细声走埋，好温柔咁样。 咁要睇地方，我谂搵地方或者系唔好去到最尾。 佢就會覺得你臨尾先嚟喺度嗌，咁就唔知喺度做乜啦。咁你譬如你早少少嘅街角，譬如唔一定要講一啲純政治議題嘅。 唉，最多講多啲地區嘢。 譬如地區都可以，即係 treat 少少，又加少少政治嘅元素，即係你用少少 passion 嚇，同埋 passion times 啊，即係有啲激情，即係有啲抑揚頓挫咁，啲街坊咧就會啊，咁就會行嚟聽下咁樣，跟住你 即係幾有心得喎呢個。 下邊嗰啲朋友就會可以即係派傳單就會易啲咯， 即係真係好想講，頭先講咗咁耐，講咁多樣嘢咧，就係話其實真係要做一個選舉動員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嘅。 嗯， 即係更加就係話你嘅宣傳唔容易嘅時候，人腳咧就好緊要。真係咧呢、這個禮拜有時間咧，真係好希望大家抽兩個鐘頭咁多時間喺你附近，所謂叫你嗰張名單上邊嘅朋友，又或者一個你識嘅候選人，你試下幫佢做兩個鐘頭義工，你感受一下你個社區本身所謂對政治嘅認知度，對區選嘅認知度，對候選人嘅認知度，你落去睇一次，究竟啊歐軒喺出邊嘅，你落去真係睇一次，你究竟知唔知區選係一件咩事？即係好坦白講，即係純粹講政治議題咧，喺區選係真係好蝕著噶。即係好多時，好似頭先阿院長講咁，你有時真係要靠一啲你自己嘅說服能力，又或者你講一啲當地居民會明嘅嘢，例如係咩咧？喂，你咁嗰條巴士線啊，好密喎、啊，唔係好唔夠密喎、啊，啲車嚇好疏喎。又或者喂，你發唔發覺呢條斑馬線啊？哇，又點解唔整啲紅綠燈啊？好多人過噶嘛，成日啲車馬路啊霸，唔係成日啲車啊霸曬條馬路，咁啊點行啊？點啊？喂，其實呢啲嘢先最抓到大家嘅 attention 咯。 要讲到好似自己成日行喎，你要 sell 到，我成日都行噶，系嘛？ 你成日行，不过唔系住啲区啫嘛。 你跟住又见到人行过，系嘛？你话系咪啊？咁跟住但系有互动，咁佢就会、即系会笑咁样样咯。啲人 即系尤其是即系真系帮下，即系你身边嘅候选人咧，帮下昌喺边度啊？ 昌喺西路，喺学园海逸嘅选区吓。 学园海逸嘅选区， 其实喺个黄埔花园隔篱嗰个选区。 大概近边度啊？ 嗰、那个叫做诶，唔记得咗嗰个屋苑叫咩名字、 海逸豪苑 系海逸豪苑嗰度啦吓。 主要系有住嗰度、 即系火车站嗰度附近咯。 系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去到嗰度， 真系去帮下啲有 少林咪住嗰度咯， 系咩？ 嗯， 咁、要帮要帮帮手，叫攞票啦，出下票，系啊，你帮我落去企下，好咩都好啊，起码接触下，真系老老实实，即系区选系真系要好需要每一个人嘅帮手嘅。 咁啊，同埋系一个后雨伞运动之后嘅一个大型选举嘅情况啦。咁如果嗰个投票率啊，或者系泛民嘅支持度太低咧，咁都会好影响日后即系嗰个民主。 其实系真系俾咗一个好错误嘅信息。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即系俾到， 即系譬如啦，投票嗰啲都虚幻嘅啫。但系即系譬如，始终我哋系人啦，系咪？即系我哋睇到当见到个数字 少系会 系少嘅，你就会即系递减落去。唉、哎，咁少啊，啲冇乜心机啦咁样。你见个票数都即系 OK keep 到啊，或者有进账，就会觉得我哋可以再下一城吓、啊，即系觉得选民咧吓、啊，即系觉得都俾咗一个信心，即系俾一个支持我哋，我哋行嗰条路系啱嘅。系咪？咁我哋咪可以繼續做落去咯。如果啲票仲少咗咁啊，或者我行錯咗，唔通真係要建國城邦啊？好大鑊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稍微係對政治關心啲嘅朋友，就希望我哋嘅聽眾啦，咁都係關心即係政治，關心我哋自己即係生活啊，你屋企人啊，或者你嘅下一代，即係喺一個咩環境成長咁。你咪即係抽啲時間，即係當為咗你屋企人又好，話為咗你個仔，你個仔係兩歲嘅啫，咁你都行出嚟，咪當幫一把佢，喂，可能佢幾年後你做依樣嘢個成果就出嚟㗎喇喎。 好滾動。 係咪？係幫你個仔呀，或者幫你嘅朋友呀，唔係就係話我出嚟做義工咁簡單，因為我哋做緊嘅嘢係建設緊社會公義。 即係我都好明白區選嗰種無助感啊，即係自己落去選過咧，真係有人執住攞張單釘，即係搭餐廳，真係口氣。真係有人攞住本單張嚟問你，喂，你話你支持乜支持乜，又你爭取乜爭取乜，我而家就問你點樣達到呢一樣嘢？跟住個街坊就親自帶我走去睇一個地區問題，喂，點解呢度個斑馬線？你知唔知你八點鐘咁落過嚟？你八點鐘落過嚟，你會知呢條斑馬線啊？喂，從來都係只係俾啲學生佔據住條路，唔係話唔俾啲學生行，但係你睇下後邊。 面後面啲車，點解你唔可以同政府爭取一下？喂，呢度條路開闊啲啊，又或者一線轉兩線啊，入面塞車塞得好緊要。其實呢啲地區議題，好多人就唔明白，當呢個社會係冇咗公義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一定係體現喺社區先嘅。 嗯、 即系唔一定话你拗紧咩全民退保，拗紧起唔起第三条跑道啊，拗紧起唔起民航局，喂，嗰啲完全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但系问题就话你整个社会都冇嗰种公义嘅感觉，咁你梗系由区会去行先啦。咁你问下你自己，你区选嘅时候有冇支持一个真系支持民主嘅人先得噶？个问题就话而家大多数嘅区议会都系俾建制派垄断咗。系咪啲资源啊？起埋啲几百万嘅牌匾啊，起埋啲几十万一嚿嘅死人石屎等啊！屌你，喂，嗰啲已经系唔体现公义一样嘢嚟噶啦。咁点解你唔嗰啲？喂，点解唔 move them out 咧？ 你乱咁即系又唔可以话系误导嘅。即系譬如你讲呢啲即系我哋浪费公帑嘅例子，话、不如拎嗰啲钱落嚟起条马路啦，好唔好啊？咧，跟住佢哋实话好噶。虽然系冇逻辑上嘅关系，但系呢个有间接上政治嘅关 系。你话俾个选民听，就系话你投呢票系代表咗你支持啲乜嘢，又或者你真系投咗呢一票之后，有啲乜嘢你希望嘅可以改变，起码嗰人会听你讲啊嘛。而家就系成个保皇党，成个建制派，有边个听你讲啫？冇啊，树根又唔听你讲，袁秋又唔听你讲，李慧琼子又唔听你讲，个个唔听你讲，喂，点解嗰啲冚唪要向北京跪低，根本唔会听你讲啊嘛？咁你起码只头只白鸽又好乜嘢，佢起码都会作状听你意见啦，系嘛？即系虽然呢一样嘢，唉，喺激进派眼中都系好悲哀，但系个问题就 都有一啲温和嘅人嘅，我觉得呢个系呢个光谱阔噶嘛。 系，咁所以就系话，即系永远你真系当去到个区选嘅时候，简单多票制就系赢嘅时候。你点都要支持泛民嘅候选人，你系绝冇听见嗰啲咩只羊啦，系咪？哇，将局面推向边缘啊！即系如果你同你老婆关系唔好，你要将局面推向边缘咧，打实佢，升佢两巴，系嘛？反正 hea 咗佢啦，我哋嘅关系唔好玩啦，升完佢两巴之后，佢就会反省噶咯，反思我哋嘅关系之后，你会对翻我好，系嘛？将嗰件事做到最错先，跟住慢慢先至会回头是岸，即系你撒网啊，大佬！即系呢啲 只会调转咁样发生， 呢啲嘢只会 at the disposal of your interest 。喂，呢啲嘢从来都只会系攞你而家现有嘅利益再赌住，即系羊梗唔紧要啦，只羊有几多票啫？但系即系冇得唔赞，啲羊啲宣传品系做得好靓啊！即系佢讲嘅嘢，即系个 attention 真系捉得好好。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佢所谓叫将局面推向边缘，呢啲全部都系垃圾嘅论述。你真系要帮到你嘅社区，唔该，第一呢、这个礼拜搵两个钟头时间做义工；第二，唔该你礼拜日去投票，几忙几冇时间都要抽时间去投票，因为呢一票系体现咗。你对公义嘅渴求系咪？好啊，第三次好多谢阿院长做嘉宾吓，分享嘅经验啦吓。下礼拜时间啦，推选之后第一集咧，真系唔知好唔好意思捉阿 Donna 做节目，但系肯定有一个好 comprehensive 嘅。 我冇预佢啊，不过我谂如果佢系咯，我惊 捉啊，马上捉入嚟啊， 要庆祝， 要庆祝啊嘛。 好， 下礼拜时间同一时间，礼拜八点啊， 国经会啊，各位 再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